更多活动详情。澎湖海岛之旅正在招募中，北极、西藏、新疆、东欧五国和瑞士等目的地产品也将陆续上线。咨询电话：400-606-1039。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华夏文明千年世，江山处处有唐诗。您现在收听的是《唐诗地图》。 欢迎收听《唐诗地图》，我是田阳。今天我想为您带来晚唐诗人杜牧所作的《赤壁》。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认前朝。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这首诗是诗人经过赤壁古战场，有感于三国时代的英雄成败而写下的。发生于汉献帝建安13年的赤壁之战，是对三国鼎立的历史形势起着决定性作用的一次重大战役。诗人观赏了古战场的遗物，对赤壁之战发表了独特的看法。诗的大意是，一只折断了的铁戟沉没在水底的沙中，还没有消失掉。经过对他的又磨又洗，我竟然发现这是当年赤壁之战的遗物。假如东风不给周瑜以方便，结局恐怕是曹操取胜，大乔和小乔也被关进铜雀台了吧。这首诗其实过分强调了东风的作用，又不从正面歌颂周瑜的胜利，而是从反面假想他的失败，隐晦地反映出诗人对自己不得志的抑郁不平。他慨叹着历史上英雄成名的机遇，是因为他自己也生不逢时，有政治军事才能却得不到施展。不过诗中也隐含着这样的豪迈之情，那就是如果他也能借到东风，那么也定能做出一番大事业。赤壁之战是历史上著名的以少胜多的战役，然而赤壁之战到底发生在哪里，几十年来一直存在着激烈的争论。最终学者们的焦点集中在了湖北蒲圻、还有嘉鱼和黄州三地，而在一些词典文献中则认为杜牧诗中所说的赤壁位于武昌县西南的赤鸡山。虽然目前仍没有定论，但是上述这些地方都有一些值得一去的与赤壁历史相关的著名景点。我们先来说一说蒲圻市，如今这座城市已经改名为赤壁市，在城市西北38公里的地方，那儿已经建成了赤壁名胜风景区，主要景点包括磨牙石刻、赤壁大战陈列馆、湖北省最高的石雕人物像周瑜石雕像以及赤壁碑廊等。碑廊后墙有一块黑色的大理石碑，印刻着南宋抗金英雄岳飞的手迹， 内容则是诸葛亮的前后出师表。再来说嘉榆氏，他被称为二乔故里，据说大乔和小乔就是地道的嘉榆人。由于从小时候起，母亲就用嘉榆当地的温泉为二乔沐浴，天长日久，姐妹俩都出落得美艳绝伦。千古传说与得天独厚的三国文化资源，让嘉榆打造出了独具一格的二乔旅游文化。如果您去嘉榆，不仅可以体验一下珊瑚温泉，也可以去二乔公园欣赏山水园林。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黄州赤壁，那里又被称之为东坡赤壁、文赤壁或赤壁公园。它位于古城黄州的西北，因为那里的岩石突出像城墙一般，颜色也呈现赭红色，所以才被称之为赤壁。这里也因为苏轼的《念奴娇·赤壁怀古》《前后赤壁赋》而闻名于世。如今东坡赤壁也被建成了国家4A级旅游景区。至于武昌县西南的赤鸡山，位于武汉江夏区的赤鸡山村，当地人把赤鸡山又叫赤壁山。它紧邻长江南岸，地理位置开阔，西北隔江对峙的有沙帽山，北面有大军山和小军山，东面的南屏山上有一座祭风台，相传是诸葛亮指挥建造的。实际上据考古调查发现，此台是商周时期的遗址，曾发现有带绳纹的陶器残片。其实赤壁之战到底发生在哪里，对于上述这些地方的人来说，争的不过是一份地域性的荣誉感及其带来的旅游价值。而对于更多的人来说，赤壁之战的那段历史值得总结和玩味的细节又何其多呢？杜牧的感受也只是流传最久远的一个罢了。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任前朝。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这里是唐诗地图，我是田阳。最后代表节目编辑程涵，感谢您的收听。 我是评书演员田连元。有故事的人生，有故事的你，倾听别人的流光岁月，讲述你的多彩回忆。北京故事广播，你的故事天地。 一首歌，见证一段青春，一段情感，一段岁月，一段故事。北京故事广播，与您共同品味时光流转。 绿草苍苍，白雾茫茫，有位佳人在水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阳光茶园，请您欣赏， 请您欣赏。 咱们部队过年有两件大事，一是会谈，二是看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呀。别看我是个炊事班长啊，我在我们连里那也是个腕儿。小伙儿 到， 小碗 到， 小瓢 到， 小勺 到。 锅碗瓢勺全到齐了，同志们准备的怎么样？ 报告班长，大肥猪已经捆好了，就等你来赶了。 我搞， 所有的菜都已经洗好了，就等着您来炒了。 我炒， 饺子皮已经擀好了，就等你把馅搅了。 我搅， 那个大蒜已经包好，就等你来搞了。 我抖，我总是心太软，心太软，把所有苦活都自己扛。 太个玩笑了。 哎，班长啊，你到这里来 干什么？ 请坐。 山峰， 大冬天山峰，我看你们是抽风。有事吧， 班长啊？当兵的时候，我带来了一个大哥大。 对，我给他没收了。 啊，没收的好，没收的好啊！ 班长，今天是大年三十，你能不能把这个政策放宽一点点啊？ 让俺们给家里打个电话， 拜个年。 好，班长不为饼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来， 打。班长，你太英明了。 班长，你太伟大了。听。不要搞个人崇拜。 山山恶恶细细细。 喂 喂，一年没用平息了 啊。啊，连长是我呀。我娘哎，我娘哎，我娘哎。同志们，地方政府邮局又有新内容吗？ 生命 了，准备马上给我们部队开通一条线路，让我们免费在除夕之夜给家里边打个电话拜个年。耶！除夕之夜地方线路也非常繁忙，为了节约时间，部队领导决定每个人通话时间30秒。 30秒？ 30秒怎么了？30秒还少啊？ 少 不少了，我们一个人30秒，我们部队这么多人，人家地方政府得花多少钱？再说了，人家地方政府连打电话都替我们想到了，这和我们是心连着心呀。没听那个流行歌曲里面唱的吗？军队和老百姓，嘿嘿，咱们是一家人，嘿嘿，咱们是一家人呀，嘿嘿，才能够打电话，嘿嘿。明白了吗？ 明白了。 先做个准备，最好打个地稿。你去拿表，准备计时。 是，哎，班长啊，我知道你肯定是给你女朋友打电话了。 哎，班长，啊，未来的嫂 脑子说点啥呀、啊？ 静熙啊，那是百张，我当然说的好了。嗯， 亲爱的，谢谢你给我的爱，回去以后我给你炒菜。 电话来了，我娘哎，线路已经接通了，我娘哎，先从模板开始，我娘哎，准备打电话，谁先打？小婉 到， 咱班级队长，你先来。 班长，我还没想好呢，你让他们先打吧。 行，小飘， 等， 你来。 是。 准备起身。 哎，班长啊，我想喝口水。 啊，好。 来。哎，我还想喝口水。哎， 没毛病。 喂，喂，说话呀、啊。王国浩，哎呀，喂，谁呀、啊？是爷爷吗？啊， 真是爷爷呀、啊！ 爷爷呀、啊，爷，爷爷，爷，爷！ 说话，讲话呀！ 他这么说来了，你看看。 没有时间了，快说话呀！我是 孙子， 啊、不是，不是，我不是孙子，我是孙班长啊！哎，啊对，我们都是你的孙子，啊他挺好的，啊他没哭啊，他那是笑呢，笑。爷爷，他笑得多好啊！啊。啊，他学习进步了，个头长高了，能够吃苦了，也不尿炕了，啊，时间也到了啊。 下面该谁了？ 你打了，你打了。 你不打我打。 喂， 老豆 是什么呀？ 哎，就是爸爸呀。 哎呀，爸爸你好啊，我是你的狗仔呀、啊。哎呀，爸爸过年好，我给你磕头了，我磕头了，我磕。 哦，可也看不见啊。 家里怎么样啊？ 啊，好， 对，行。哎呀， 时间到。 哎呀，时间到啊，时间到。 你们怎么不笑啊？ 这个为什么要笑？ 摸猫病吧，怎么光笑不说话呢？ 哎呀，班长啊，我爸爸的生意是越做越红火，我的妈咪又给我生了两个小哥哥 啊！ 不是，我哥哥给我生了两个小弟弟 啊！ 也不是，是我哥哥给我生了一对双胞胎的小吉吉。 哇塞！该我了！看我的吧，这个电话要充分利用时间的，你们晓得吗？ 这个人什么毛病啊？ 喂，谁也不要讲话，听我说。爷爷好，奶奶好，爸爸妈妈过年好，哥哥好，嫂子好，姐姐妹妹弟弟好，你也好，我也好。哎呀，连队的伙食更是好得很呐、啊！有牛肉段、溜鱼片、四喜丸子、海杂饭、烤肉丝、炖鸭块、小鸡脖子、拌凉菜、豆腐丝、豆腐块、红烧兔蹄、拌对片。什么？啊，你是幼儿园啊？打错了呀！ 时间到了， 别难过啊！ 我难什么过？那给谁拜年不是拜吗？反正是拜出去了。叔叔，哎，班长，哎，你来打，你来打。 哎，小婉还没打呢，小婉来。 啊，班长，我不打了。 为什么？你妈妈身体不好啊，你最应该打个电话拜个年呀、啊。 我怕。 哎呀，你怕什么？来嘛。 班长，我就不打了。 哎呀，让你打你就打嘛，来。 喂，退休公寓吗？总经理好，请转3344。班长，没人接。 不，你妈妈身体不好，腿脚不利索，等一等啊。 班长， 再等等。

稻花香，正宗五常稻花香大米， 亲民接地气，红酒牛栏山，鹏城食品健康肉食专家，源自顺心，一诺千金，顺心控股。 早餐好营养，就喝热露露。 贤之遗志，继古医之传承，求名师之高远，解民间之秘方。欢迎收听传统中医文化知识普及节目炎龙中医讲堂。 乾隆皇帝身边有一位备受信任的御医，被后世医学家评为三千年来中医第五人。他留下的五行五脏圆圈学说被中医界推崇为学习五行理论的经典，以至于有了学医不读黄元玉，五行生克迷踪去的谚语。他留下的培植中土，扶阳抑阴治病方针被众多名医高手奉为不二法门，如今完整传承了黄元玉学说的中医郭亚宁，以自己30年临床经验为众多中老年朋友健康服务。咨询电话400-960-8378，400-960-8378。 对先贤之遗志，解民间之秘方。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炎农中医讲堂。这几天啊，郭老师在给咱们讲高血压，推荐给大伙一个很不错的茶药方，市菊茶。这个市菊茶的方子呢，就在郭老师送给大家的那本书慢病茶疗16方里面。那请大家记好了，咱们的热线电话是400-960-8378，400-960-8378，400-960-8378，有需要的朋友随时可以拨打。另外啊，昨天郭老师讲到了降压药，非常详细的讲解了其中的一个大类，就是利尿剂，讲了它的作用机理，还有啊对身体的一些副作用。那这一类降压药呢，有两个代表，青氯噻嗪和吲哚帕胺。那昨天的课讲完以后呀，就有很多听众朋友打来电话说，我吃的是卡普托利，或者呀，有人说我吃的是美托洛尔，是不是属于这一类药啊？能不能请郭老师讲讲我这个药？哎，我记得呀，很久以前呢，郭老师呀给咱们讲过，分析过各种降压药，有五大类是吧？嗯，五大类都详细讲过。但是呢，第一啊，咱们时间过去这么长了，可能啊有很多朋友呢已经记不得了。第二呢，这期间啊咱们也增加了很多新的听众朋友，可能呀有些听众朋友他没有听过，所以呢就麻烦郭老师今天啊再给咱们讲点降压药的知识，好不好？郭老师。 嗯，好的，没问题。我呢先简单说一下这五大类降压药的名字。昨天讲的利尿剂呢是第一类，那第二类呢叫贝塔受体阻滞剂。刚才呢王希说到的那个美托洛尔呢，它就属于这一类。另外呢还有很多名字上带洛尔这俩字的，都是这个。第三类呢叫血管紧张素转化酶抑制剂。这个代表药物呢有卡托普利啊、伊纳普利什么的啊。第四类呢叫钙离子拮抗剂。这类药呢也是咱们平常应用比较多的啊，就是什么呢，地平类的，像硝苯地平啊、安露地平啊、费洛地平啊，各种的地平。第五类呢叫做交感神经抑制剂啊，大名鼎鼎的降压灵呢啊，就是这一类的。除了利尿剂之外呢，所有的这四类作用的机理其实呢都很相似，就是呢用各种的手段呢来扩张血管。哎，扩张血管呢是一个老百姓普通的一个说法， 实际上呢，它不是扩张血管啊，而是阻碍血管的收缩。咱们一样一样的说吧，我呢先说这个第二类，叫贝塔受体阻滞剂。这些呢都有些什么药呢？比方说卡维地洛啊、普奈洛尔、美托洛尔、阿替洛尔啊，简单的说吧，名字上带着洛尔这俩字的呢，基本上呢都属于这一种。它是通过什么机理呢来降压的呢？啊，要不说我们这个人体啊，其实是一个太奇妙的东西了。它有很多不可思议的功能，在我们的每一个正常的细胞上面呢，都有很多信号接收器。这个信号接收器呢，能接受来自各个器官的指挥。这个指挥部呢，咱们中医把它叫做元神。但是西医呢，到现在啊，他也没完全搞明白这些指令呢是从哪儿发出来的。每当呢你血管不通，或者是你经络不顺畅的时候，或者呢是你血液里面的含氧量呢再不够了啊，造成了一些重要的器官会呢怎么样，缺血缺氧，或者缺乏什么营养素啊，这个时候我们的身体呢就会给心脏和这个血管壁上的细胞来呢发出指令，就命令他呢，哎呀，你赶紧呢给血液呢增加压力，让更多的血呢能达到经络，能达到血管的末梢，来增加身体的供血，这呢就造成了高血压。细胞上面的这些个信号接收器呢，我们把它叫做受体。刚才我就说啊，这些受体呢有很多种，其中接收呢增加压力这个命令的呢就叫做贝塔受体。那么咱们吃这一类的降压药，就是贝塔受体阻滞剂呢，就是顾名思义呢，用化学药物来阻断这些个信号，来干扰这些个信号，来破坏受体，降低了它的敏感度，让它呢接受不到信号，这样你的血压就不会增高了，对吧？咱们大伙儿呢注意一下啊，其实呢从这一类药的功能上面呢，你就能看得出来，这个现代医学呢其实他们也观察到了这个高血压形成的最根本的原因，就是血管的堵塞，对吧？你血管堵塞了，血液呢到不了末端了啊，身体呢才给它增加压力的。这一点呢跟咱们中医的认识疾病呢是没有什么区别。昨天呢咱们也讲啊，从中医的角度来看，高血压就是因为经络的堵塞，是气血呢到不了末梢了，这身体呢就做出了一个调节，让你呢把血压增高，对吧？那今天咱们讲到的这个贝塔受体阻滞剂呢，它也是利用这个原理它来降压的。但是同样是这一个原理呢，咱们中医采用的方法是什么呢？是疏肝理气，去呢疏通那些个堵塞的地方，让它呢血液能通过去，让身体自己呢把血压给它调下来。但是咱们现代医学呢，就是西医呢，但很奇怪啊，他在治疗的时候呢，不去疏通血管，而是破坏受体，让他呢收不到信号，啊，就是这么来降压的。咱们想一想啊，细胞接受身体的指令，接受这些信号，做出相应的反应，这呢是人体的一个重要的功能，对吧？那你用这种西药啊，实际上呢是在破坏这种功能。比方说你大脑缺氧了，身体呢就发出指令说，哎，赶紧调高血压，赶紧解决这个缺氧的问题。但是你用阻滞剂呢把这个信号给打断了，相当于呢你把这个司令部派出来的这个信号兵你给抓了，你给杀了，信号是不是传达不到这个地方了？那你的血压是不是不会升高了？但是你大脑缺氧的问题呢是没有解决呀。那什么叫治标不治本呢？这就是典型的治标而不治本。你让司令部和下面的作战部队都脱节了，大伙呢都乱了套了，你还能打胜仗吗？那同样的道理，你身体里面的司令部呢都已经指挥不了你的细胞了，你的身体它还能好得了吗？最关键的一点，咱们细胞对于血糖的吸收和利用，它也是需要一个信号的。而这个信号呢是谁给他的呢？哎，这一点呢咱们很清晰，是不是胰岛素给他的？ 当这个血里面的糖太多的时候呢，胰岛素呢就给细胞了一个信号，说呀，你赶紧把这个门打开啊，多吸收点糖呢进去。然后细胞接受了这个信号，就开始吸收糖了啊，糖呢就到了细胞里头，咱血里这个糖呢是不是就少了，对吧？哎，你的血糖是不是就降下来了？细胞呢因为有了这些糖呢，也就增加了它的能量，所以细胞就更健康了啊，也能更好的为咱服务了，活跃了。注意啊，这个过程血液里面的糖进到了咱们的细胞，那么血液里的糖减少，细胞里的糖就增多，这双方都受益了，是不是？但是呢，你吃这类的药，它呢给你阻断了信号，信号阻断了，细胞不知道什么时候该开门，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呢该吃糖，那它呢这个门就永远的关着。糖尿病人呢这个时候呢就能明白这是个什么概念了，这叫什么？叫做胰岛素抵抗。对，所以呢这人就得了糖尿病了。哎，吃这一类药的人呢，糖尿病的发病率会很高。昨天呢咱们讲第一类呢就是利尿剂，它呢会导致糖尿病，对吧？现在大伙儿呢理解了吧，为什么很多医生说高血压和糖尿病呢是姊妹病，有高血压的人呢过上几年就会有高血糖，反过来呢高血糖的人呢几年以后都普遍呢有高血压，这是什么原因呢？因为高血糖导致高血压的原因呢，咱们在后面如果讲糖尿病的时候我再说。高血压导致高血糖的原因咱们呢现在了解了，纯粹是吃药给吃出来的。其实吃药吃出来这些心病的现象呢，是普遍存在于很多老年病的治疗当中，绝大多数的人呢治疗这个老年病啊慢性病啊，会发现呀，这个病怎么越治越多，还越治越重啊，不单纯呢是药效效果差的事情，绝大多数呢后来得的那些病呢都是吃药给吃出来的。那么我们用中医的方法啊，用扶正驱邪的方法，你呢一方面呢用柿菊茶，你去呢增强肝的力量，来恢复人自身的疏泄功能，让你的血管它通畅了，把那些个毛细血管堵塞的地方呢都给它通开。另一方面呢，你用荣起参枣方啊，增加气血的供应，它不仅是不会阻断你的信号，而且还能加强人体的这种自我调节。我们滋养了元神，我们补充了元气，那是不是这种调节能力它就增强了？所以说呀，咱们中医的方法呢不会有任何的副作用，唯一不足的就是什么呢？他没有办法说呢当时就给你把血压降下来，你呢得服用一到两个月的时间才能得到呢你理想的效果。一天的时间呢要把这么多类的降压药呢都讲完，时间确实有点紧啊。咱们呢马上往下说第三类啊，它叫做什么呢？血管紧张素转化酶抑制剂，这个名字有点复杂。首先呢说什么叫血管紧张素，这个血管紧张素呢它呢也叫内皮素，是血管的内皮细胞这个细胞分泌出来的一种激素类的这种物质，它的作用呢是给你干什么呢？是收缩血管的。有人可能说呀啊，说我怕血压高，所以呢我要扩张血管，你呢给我收缩血管干嘛呢？哎，要不说呢人呢是一个非常神奇的组织结构，任何一个功能呢都有很大的用处。咱们都知道我们的血管很长，非常长，对吧？如果呢把我们的血管一根一根的给它接起来的话，然后这个毛细血管呢都给它算上，全部都接成一根很长的这个管，它有多长呢？一个人的血管呢能绕地球一圈半啊，就这么长。然后呢你再看这个血液循环呀，这心脏呢就像一个泵，把这个血液呢压到全身去，对吧？心脏这一收缩，血呢就出去了，心脏呢这一舒张呢，血呢它就回来了。咱们明白了这个道理呢，再想想看， 一根管子它连着一个水泵，你要想呢让这个管子的水呢流得更远一些，还能让它顺利的收回来，是不是管子越长水泵的马力它就得越大才行啊？就说你一个一马力的水泵，可能管子里的水呢在20米远的地方呢还挺有劲儿的，是吧，到了30米它就没劲儿了，就不行了，是不是这样？你换上一个10马力的水泵呢，它就能流出500米或者更远。总之一句话呀，管子越长就越需要这个水泵的力气越大，是不是这样？那么现在咱们想想，一个人的血管呢有6万公里长，能绕地球赤道呢转上1.5圈这么长，你呢这个心脏得多大的马力的泵啊？你呢就你心脏那一点点肌肉能有这么大的劲儿吗？是不可能有的，对不对？维持咱们正常血液循环的力量呢，除了心脏之外肯定还有一个力量在起作用，对吧？那这个力量呢来自哪儿呢？就是血管了。血管它本身呢它会收缩，它会舒张，它跟这个心脏配合的特别的默契。心脏收缩的时候呢血管舒张，所以血呢就顺利的流到呢全身去了。反过来呀，心脏舒张的时候呢血管就收缩，血呢就回到心脏了。所以这个血管收缩呢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功能，这个血管紧张素它就是干这个，帮你呢收缩血管。但是呢你现在吃了降压药，对吧，血管紧张素的抑制剂阻碍血管的收缩，你血压呢是降下来了。这一类药的代表药什么呢？卡托普利，对吧，伊纳普利，佩多普利，本纳普利等等，药名上呢都带普利两个字都是这一类的。你吃了这些药之后呢，血管紧张素呢它受到了抑制，你血管自己呢它不会收缩了，那你静脉里血呢它回流的力量从哪来呀？所以这一类药最大的副作用呢，注意我说啊，最大的副作用，这类药的说明书上一般都写着肾功能不全。肾动脉狭窄的高血压患者是禁用的，那就是说它对肾的伤害比较大，但这不是最大的。最大的副作用呢就是它抑制了血管收缩以后呢造成血液回流不好了，造成什么呢？静脉曲张，而且给心脏带来的巨大的压力了，是吧，容易造成心肌的肥厚，还容易造成心肌突然的坏死，从而导致人有可能猝死。各位收音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啊，咱们高血压怕的是什么呢？不是那个血压值，不是那个数，对不对？你160也好，你180也好，还是你都220、230也好，那个数它有什么好怕的呢？咱们怕高血压怕的是呢它给咱们带来心脑血管系统的病啊，它怕的是心梗脑梗猝死，对不对？那你说一个降压药反而会导致会增加猝死的可能性，咱们干嘛还要吃它呀？不吃还真不行。为啥不吃的话，你血压太高了，可能你明天呢就血管压裂了，对吧，造成脑溢血了，所以你不吃是不行的。用我的患者说过的一句话啊，他形容这种矛盾，他说的很形象啊，也很无奈。他说呀，得了高血压吃药是找死，不吃药是等死。话说的确实很难听，但是理儿很实在，对吧？现在咱们呢要讲第四类降压药了。高血压的患者呢现在服用最多的一类药大概就是呢硝苯地平。这个硝苯地平它是干什么的呢？还有这个地尔硫卓啊、安露地平、菲洛地平、拉西地平啊、尼群地平、尼摩地平，一大堆的地平。大家记住，凡是名字上面带地平这俩字的呢都是同一类，叫钙离子拮抗剂。什么叫钙离子拮抗剂啊？拮抗是一个营养学里面经常用到的词儿，那就是对抗打架的意思。那么顾名思义，钙离子拮抗剂呢就是抑制钙离子的作用，跟钙离子打架的这么一种东西。一说到钙啊， 往往大家第一个反应就是缺钙呀，会导致骨质疏松，是对骨头不好，是吧？但是钙呢，在我们体内的作用啊，其实非常的广泛。这个除了保持骨骼密度之外呢，它最大的作用呢，应该就是说收缩。体内的钙离子呢，能作用于我们的每一个细胞，促使呢肌肉的收缩。比方说，我们要拿起一个东西，是不是需要力气啊？对吧？你看那些举重运动员啊，往起举那个杠铃的时候，浑身的肌肉呢都是紧紧的绷起来，它要收缩，对吧？在收缩的时候呢，需要钙离子的刺激。那么刚才咱们讲到，血管它也是有弹性的，需要它收缩的时候呢，它能收缩，这也是钙离子的作用。那么钙离子拮抗剂呢，就是对抗这种收缩，促使血管呢始终它都是舒张的，而起到了扩张血管的作用，所以也能降血压。那么咱们在用钙离子拮抗剂的时候呢，也就是吃着这个硝苯地平、安露地平、菲洛地平、拉西地平、尼群地平等等这些地平药的时候呢，伤肝伤肾咱们就不用说了，大家也都知道。除此之外，第一个副作用跟这个血管紧张素抑制剂它是一样的，就造成静脉的回流不好，造成了静脉曲张。吃这个药的人呢，还容易得痔疮，因为痔疮呢，它也是一种静脉曲张。另外呢，这个钙离子拮抗剂呢，还有一个非常恶劣的坏处，就是它会减弱心肌的力量。大家想想，心脏它靠什么力量往外搏血呀？它那个呢是一下一下的跳，是不是靠舒张靠收缩？是不是原本正常健康的心脏就是依靠心肌这每一次强有力的收缩和强有力的舒张把那血液送到了全身去。但是啊，您现在呢这个钙离子拮抗剂呢让它的收缩呢变得没有力气，本来它应该一下就能搏出2000血了，您这呢就变成1.5斤了，那会怎么样？它会造成全身的缺血缺氧啊。你要是呢手脚缺血缺氧了，无非咱们的手脚力气小了，最多呢有点胀有点僵有点麻什么的，你可以不在乎。可是大脑要是供氧不足了，身体呢就会做出一个调整。它怎么调整？你心脏呢就这点本事了，被药物抑制的呢一下只能呢出这么大的力气，怎么办？只能调整成为多跳两下，每次搏出的血呢它都少，只能靠呢多跳几下呢维持一个总量，对吧？所以你看啊，正常咱们的心率是一分钟呢70到80下，可是你呢90下100下甚至超过100了，这叫什么？叫心率过速，对不对？可是你这个心脏呢本来就因为年龄大气血不足了，你让它多跳呀它也嫌累，没办法，它快跳一会儿呢它还要休息一下，所以给咱的感觉呢就是心跳快，而且过不了一会儿呢突然就突突突啊多来两下，说不定一会儿呢又停两下，因为它负担太重了它也需要休息还要停几下，这叫什么？叫房颤，叫偷停，对不对？你看啊，这里咱们又说到了几个毛病，心动过速、房颤、偷停，这都是心脏病的症状吧？很多人有了这些个现象以后去医院啊，大夫跟你说什么？说你这是高血压引起的。跟你讲啊，高血压当然呢，可以引起这些症状，但是绝大多数的人都是吃药吃的。最后就是第五类了，它的名字叫交感神经抑制剂。哎，这里面的代表药呢就是可乐定啊、利雪平。这利雪平呢也是我们常说的这个降压灵，还有加基多巴，是不是？还有呢这个派唑嗪这一类的，这些药物的服用人群呢估计呢是最多的。要了解它呢，首先得知道这个交感神经是什么。这个概念呢大家可能听过，什么意思呢可能就不知道了。其实呢它是植物性神经的一部分，主管的呢是人的一些本能反应。咱们回忆一下啊， 人的所有能力呢，大概分成两种，一种呢是你自己能控制的，一种呢是自己控制不了的。啊，比方说我想抬下胳膊，对吧，伸手呢我去拿一个东西，哎，我想呢眨眨眼睛，我想张嘴，我想说话，走路跳高，这些动作呢都是你想做你就能做，对吧，这些呢都是大脑来控制的，我们想怎么样就能怎么样。但是有一些能力呢，它不是由大脑发来的这个指令动作了，而是由脊柱、由脊髓通过交感神经发出来的指令。这些事情呢，你自己的意识是控制不了的。这部分能力，比方说呀，人到了一个黑暗的环境里头，瞳孔它就会放大，你想让它不放大呢，你都做不到，对吧？当人心情一紧张的时候呢，或者运动的时候呢，心跳就会加快。哎，你说我想控制这个心脏它慢点跳能吗？哎，你不能。当人处在一个缺氧的环境当中，小支气管呢就会扩张，当你刚吃完饭，胃肠呢就要加快蠕动，哎，等等等等的啊。这么说吧，你控制不了的一些生理反应，大部分呢都是交感神经控制的。就好比说出汗，你能控制自己不要出汗吗？或者没事，哎，我呢想出一身汗，我自己控制着出上一身汗，能不能啊？不能。中国呢有个成语叫望梅止渴，对吧，看见梅子以后呢，想起那个酸酸的味道啊，自然就会有唾液呢分泌出来，你想控制它不分泌你都做不到。这些事情呢都是交感神经来控制的。咱们前面一直在说高血压呢是因为毛细血管堵塞，就造成血液呢到达不了血管的末端，导致呢身体些重要的脏器呢它缺血也缺氧了，身体就给你呢调高了压力，让这个血能冲过去，是这么回事，对吧，这是高血压形成的直接原因。那么这个调高压力的命令又是谁下的呢？就是交感神经了。现在你服用了利血平啊、甲基多巴，服用这些交感神经抑制剂的时候呢，实际上就是让这个交感神经呢它不敏感了，它发现不了呢你缺血缺氧的情况了，它不能发出指令呢让你血压升高了，是不是就降压了啊？这可真算是呢从根本上治疗高血压了。当然呀，这个根本呢是要打个引号的，你呢这是算治病吗？这是掩耳盗铃啊，是隐瞒事实呀，自个儿糊弄自个儿，对不对？它明明存在问题，供血供氧都供不上了，大脑心脏元气都不足了，动力都不足了，你呢用药你瞒住它，你假装不知道，哎，吃这类药时间长了以后呢，整个人都会变得反应迟钝，动作呢都颤巍巍的，老年痴呆的就非常多了。而且这类药呢还有一个非常大的问题，人的免疫细胞呢在体内呢啊，如果说哪儿有病毒入侵了，它呢就要到哪儿去，谁派它去的呢？也是交感神经啊。所以吃这一类呢，就是利血平这一类交感神经抑制剂呢，如果时间长了以后，免疫力呢也会大大的降低，本来呢挺壮实的一个人变得特别爱感冒，动不动呢就咳嗽，各种呢炎症也高发了，甚至呢肿瘤也发生了。原因很简单，人体内的那些变异细胞，那些癌细胞也是要靠免疫细胞来杀灭的，也是要靠交感神经来指挥的，你这交感神经呢被抑制了，不敏感了，那这些功能是不是就退化了，所以就得病了。关于降压药呢，它的知识呢零七碎八的当然还有很多很多，可以呢写一本呢几百万字的书啊，但是大的方面也就这些了，太专业的东西呢咱们知道呢啊也没什么用啊。五大类它的药理特点、降压作用还有它的副作用，我呢都简单的介绍完了。咱们呢回忆一下呢这两天讲的内容啊，想一下这些个东西呢它有哪一个是针对高血压的病因，也就是针对经络的堵塞来治疗的呢？没有，是不是？今天的内容有点多，我再次劝告大家，

吃降压药呢，咱们只是一个没有办法的办法，为了保持暂时的血压不要太高，是不得不吃。但是我们要认清楚啊，它不是从根本上治病的，而且咱也不能长时间呢、长期呢靠它来维持血压，还是用咱们中医的法子，那要稳妥的多啊。 好的，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 北京时间10点整， 阳光茶园。本节目由40同堂海口编特约播出。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收听阳光茶园， 接下来就有请健康顾问郭仁向大家介绍相关的健康话题。 您好，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呢我们给大家讲讲人到中年要多观察你的小便变化。为什么要说这个话呢？因为人到中年以后啊，往往随着前边这40-50年他的这种度过哈，身体中间会出现一些逐渐的衰减的一些变化。但是这个衰减的变化，我们有些人可以直接从身体体能的变化上感觉到，比如原来我扛100斤，哎，没事儿，现在到了50岁了，我怎么拿50斤都感觉到累，这当然也是一种变化。还有一些人呢，就觉得我原来，你看前边明明那个车的话刚进站呢，我那儿还有200米，我一口气跑过去我会赶得上这趟车，现在的话看到就有50米我都跑不了了，这也是看得到的变化。这都是什么呢？比较直观的。另外的话，就是从我们日常的身体中间你也可以出现你自己可以直接感受的变化。其中一条很重要的，给男性和女性朋友都提醒一下，观察你的小便。你像年轻人，他对于小便呢往往不是很重视，尤其是在20-30岁以前的人。为什么呢？有了尿，哎，他明明他感觉他已经有尿意了，应该去上厕所了吧，把他排了吧，但是现在有事情脱不开身，没功夫去，他憋着。还有的话，有些人他在年轻的时候有时候半天没条件啊，喝不上水，一撒了个尿啊，一点点他觉得也没啥。但是到了年纪大了以后，有些人他觉得半天喝不上水啊，他就没尿了，都尿不出来了。这种情况下他感觉到，哎，这个不对了。为什么呢？撒尿是排毒啊，尿中间有各种各样体内的代谢的废物，不光有什么电解质，什么钠呀、氯啊，这些什么钾呀、钙呀都有。另外还有什么呢？还有什么尿酸呐、哎，还有肌酐呐、还有尿素氮呐、还有很多其他的一些需要排出的代谢废物。所以这个小便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察指针。首先第一个，人到了中年以后，你要注意好你的尿次，就是一天你解多少次。年轻的人他因为能憋，嘿，他解的每一次的量多，所以相对来说尿次比较少。有的人他自己计算过，他说他一天一夜就24小时解个5-6次足够了。但到了老人，你去问问呢，有些60-70岁以上老人，他说他一天呢解个10来次。为什么呢？他每次量少，他必须要次数增加。因为我们人不管他在哪个年龄段，大致他每一天排出的尿相对是一个恒定的，除非在特殊情况下喝水特别多啊，或者喝水特别少啊，他尿量可以有所变化，在正常的有规律生活下大致都差不多。要减多少呢才好呢？一个成人一天的总尿量最好不要低于1500毫升，如果多一点2000毫升也可以。2000毫升作为一些成人来讲，如果他一次减上300毫升的话，那也就是5到6次就够了。但如果他只能减个1-200毫升，你算算那不叫10次了吗？ 就是这么个道理。所以尿次的增加要注意。往往人到了中年以后，有很多朋友他会自己观察到，他像有些还在60岁以前还没退休吧，中年他过去早上8点钟上班，到12点中间他可以不去卫生间，年纪轻的时候是这样，但到了50-60岁了，他中间有时候要去一次了，这就说明呢，他这个小便的次数在增加了，夜里也明显的表现出来，过去一夜从10点钟睡觉或者11点睡觉，睡到早晨6点多7-8个小时，睡觉前上厕所一次，早晨起来再上一趟厕所，这整个睡眠过程中他不去，而到了40多50岁以后，往往他夜里要起来一次，有的到了50多60岁他要起来2次以上了，这就是什么呢，夜尿次数也多了，所以整个全天他次数多了，这就叫尿频。在尿频的同时的话，一定要注意一点，你自己是否还出现了那个尿意性质的变化。有些老年朋友就发现他怎么那个小便的颜色啊很淡，淡的就像白开水一样。其实正常人的尿的话，一般情况下要微微有点浅黄还是比较好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尿里边要排除我们体内一些代谢出来的胆红素的物质，它颜色就有点偏红。所以如果长期你有时候撒出来的尿啊老是那种轻如白开水的，不见得很好，这个东西要考虑有没有肾功能的变化了。另外在这个排尿中间的话，如果在尿次就是尿频了次数增加的同时的话，你还出现了其他的一些问题，那更要注意了。比如对于它的控制能力的下降，尿急，那就是第二个层次了，憋不住，有一点他去减多少100-200毫升，有的甚至减得更少，几十毫升，但他就要去减。而在你年轻的时候，你哪怕就300毫升500毫升，你憋点你都憋住了，一口气给它减出来了，那就是另一回事了，那就是说对尿的控制能力。当然最糟糕的呢，就是完全失掉控制，出现失禁，这就是最严重。但是这一切最最要追本求源的话，就要注意第一个，就是注意你的尿的次数的变化。如果你尿的次数明显的增多了，这往往是到了中老年说明你的肾功能在减退的一个明显的指征。说这个半天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人到中年以后要注意一下，观察自己每天排尿的次数，每次排尿的尿量，如果你次数在增加，尿量在减少，那就说明你整个肾的功能在逐渐的减弱。肾是什么呢？现代医学说肾是泌尿器官，就是生成尿的场所。生成尿有什么作用呢？生成尿可以达到人体的自我干净，就是说把体内的一些有毒有害物质通过小便排出去一部分，当然还有大便也在排，是不是？还有排汗也在排，但是排尿是一个很重要的途径，对体内的代谢废物。如果你肾功能不好了以后，最后的走向是什么呢？那就是不能很好的完成这种排尿解毒的过程，最后出现慢性肾功能的不全，出现我们平时说的尿毒症，这就是你最糟糕的事儿了。因此对于这个尿频的观察的，就是为了预防发展到那么严重的情况。那怎么样才能够对已经出现了尿频的时候进行及时的关注，让他这种肾功能得到恢复和提升呢？这个是最好的时候。你不要等到已经尿失禁了你再去，尿失禁的事儿有没有办法呢？也能够逐渐得到改善，逐渐得到恢复，但是那可就要下大力气了。最好你在你刚刚出现的尿频次数增加了，每次尿量减少的时候就开始给予重视，那么你就是事半而功倍，少投入多收益，你的健康提升和恢复都达到最快。其实人到中老年的时候，除了这个小便次数的增加，出现了尿频的时候，每次尿量减少的时候，还会出现一些其他的变化。很多朋友会出现腰膝 酸软。腰这个大家知道，就是后腰部嘛哈，感觉总是不得劲儿，好像发软一样。这个膝呀、膝关节这儿也是无力，尤其是在攀登的时候，就走上坡的时候，哎，他感觉到特别费力，拿手撑着这个波棱盖，哎，这下去的时候又是要扶着东西，感觉到是打软，生怕一下就栽出去了。这些时候都很常见的，就是腰膝酸软，四肢的乏力，有的朋友还会出现什么呢？手脚有时候比较凉，哎，人呢总感觉到啊，整个的有些疲乏，有时候筋骨还出现明显的疼痛，等等等等，这些时候都可能同时出现。其实这个整个呢是什么呢？这是人体出现一个衰老的前兆。要不衰老，要延缓衰老，那你就必须要找出它的根儿。它的根儿在于哪儿呢？就是我们说的，我们五脏中间的一个重要脏腑出现了功能的减退，哪一脏？肾。为什么呢？尿频是水液代谢中间的最明显的一个指征。那什么主宰水液代谢呢？肾主水，直湿二便，管理膀胱的开火。你如果小便的次数增加了，每次的尿量减少了，小便的颜色变得清长了，而且以后慢慢还对于这个小便的控制能力原来差，都是什么呢？都是肾的这种能力减弱所导致的。说直白点，就是肾虚了。因为说我咋会肾虚呢？莫名其妙了一点。肾虚不是过去人们说好像是这些人一个贬义词，肾虚的意思实际上是说明我们一个生理的一个指征。人到了中年以后，随着他多年的劳作，你要上班，你要工作，你要上班奉养父母，下边你要抚养孩子，等等等等，你都要付出很多的辛劳。过度的付出以后就怎么呢？劳伤肾，他要把肾中间的精微物质出现过度的消耗、透支、消费，最后你肾中间的储备就少了，就像你银行的那点钱一样，你老花老花，你不存进去，最后你就没什么肾的钱了，就这个意思。所以实际上刚才说的，我们从尿频可以看到肾虚的早期的端倪先兆，医学上叫。那怎么办呢？这时候你及时的补的话，还没闹得亏得很大的时候，解决起来就比较容易。所以说我们说了半天呢，就是还是给大家强调，人到中年观察你的尿的问题，观察你的尿色、你的尿量、你排的顺不顺、你次数多不多，哎，都是为了一个了解肾的功能。如果一旦发现有尿频，那你就早点补肾，早点调理，恢复健康。用什么呢？我们经常给大家强调，中医中间有悠久的补肾的历史和传统，其中首推海狗鞭。历代医家认为啊，海狗鞭又名挖拉鸡，它补肝肾、壮腰膝、强筋骨、善治五劳七伤，有效延缓衰老。这就是什么呢？就是说明肾好，人五脏就好，人的精气神儿就好。海狗鞭中间有100倍于我们正常人的肾活磷脂，有20倍于牛肉的血红蛋白，就仅仅这点的话，就使它具一个不可动摇的补肾极品的地位。说到这点的话，我们还是给大家讲，人到中年多注意的尿变化，从而早点发现你的肾的透支，及时补肾，健康长存。 今天的阳光茶园就播送到这里。 几千年来，灵芝一直被认为是仙草、瑞草，是历代王公贵族的养生珍品。现代科学研究也证实，灵芝是促进人体整体平衡健康的理想调节剂，备受养生名家推崇。充分挖掘灵芝瑰宝作用，普及健康知识，平衡养生公益健康节目将告诉你科学养生的方法。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在今天的平衡养生专题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有请健康顾问杨世居老师呢，向大家介绍一些相关的健康话题。 您好，各位听众好，今天的小话题是出现了心慌不一定是心脏病。出现心慌以后呢，有人会以为啊就是心脏出了问题，但是呢你上医院去啊检查，所有的都查遍了，又查不出心脏的毛病。因为正常的心跳的几率是相对啊稳定的，而且是规律的。如果心跳的频率出现明显的改变，如跳得太快或者太慢或者不规律，往往呢会引起啊就表现出来，我们就出现心慌。所以心慌出现以后啊，要寻找这个心慌的原因，观察伴随心慌的其他的一些症状，注意发生心慌的时间伴随症状，跟劳动的关系啊，跟自己情绪的变化呀，这样咱们呢还是要做一个全面的医院里的做检查。脉搏可以判断心跳的情况，记录一分钟心跳的次数，判断是否呢心动过速或者心动过缓。掌握脉搏的节拍，可以初步的判断早搏一类的心律失常。导致心慌最常的原因是什么？就是心律失常，你心脏不是在那么样有规律的跳动。还有一些呢与心慌呢看着像好像是没有关联的疾病，往往也会表现出来呢这个心慌的这个症状。比如说有人呢心慌同时还合并呢反酸，嘴里头啊从胃里头啊反酸，那么这种情况呢咱们一定啊要查胃镜。有人反复心慌，但是心慌的发生呢跟进食啊吃食物啊关系啊这是有密切的，在吃完饭以后啊才会出现，躺着的时候也会出现，伴有反酸，胸骨以后啊有火烧火燎的感觉，吞咽呢不畅的这个感觉。咱们这种情况下，虽然你表现出来的是心慌，但是你要做胃镜去，或者呢咱们还要做食管的酸的监测，判断是否是因为胃食管反流，胃里面食物和胃酸呢反流到了食管了，刺激了食管上的神经，会产生一个心慌、胸闷甚至胸疼的这个感觉。合并症状呢对判断胃食管反流呢很重要的。如果心慌胸闷同时伴有反酸烧心的，尤其是发生在夜里头的，有时会因为突然之间的心慌胸闷从睡眠中间呢惊醒过来，这种情况呢胃食管反流呢这个出现的可能性比较大。所以说你出现心慌，咱们一定要分析这个造成的原因。那么如果出现了这个心慌，你当时候喝点水啊吃点东西啊就会感觉好一些，会把反流到食管里面的胃酸稀释掉，再通过吞咽送回到胃里头，没有酸性刺激以后，咱们这个症状就会减轻，那你这心慌啊又可以减少。除了这个心慌合并反酸，还可以呢有人是在安静的时候出现了心慌。那么这个安静的时候出现心慌啊，不少的中青年的尤其女性容易出现心慌，心前去疼痛啊，胸闷啊，气短啊，呼吸困难啊，头晕啊，失眠啊，这些症状。但是呢实际上你要一忙起来的时候啊，你又呢这个整个呢就忘掉了，不明显了，在静下来的时候呢你又会感觉不舒服。那当然这些情况的话呀，要查心电图，心脏的彩超啊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那么这是什么？这是一个心理相关性的心慌，在焦虑、紧张、情绪激动、精神创伤这个出现负面情绪的时候啊，就使得交感神经啊这个张力啊过高，引起的系列的一些症状。那么中青年女性啊，尤其是更年期的女性，容易啊出现这种状况。那么这种状况是时轻时重， 并不太严重。这个如果要是存在这个器质性病变的话呀，那么这就情况呢不一样了。它是什么呢？就是一种啊，这个神经啊，这个紧张以后啊，造成的精神激动。精神啊，创伤、负面情绪啊，造成了一个交感神经的这个张力过高引起的这个状况。所以说，咱们还要注意，有的人是安静的时候是出现这种情况，那么这种情况主要是我们神经系统啊，交感神经的张力过高引起的。第三种的情况呢，就说，这个心慌是合并了乏力、耳鸣，那这个时候咱们千万要查呀，血常规，因为贫血呢是经常见的。也许你这个礼拜这半个月不贫血，那说不定你下个半个月或者一两个月以后有贫血的这个状况。这个病因啊是非常多。不少人是因为饮食不调节、不均匀，你吸收的营养元素啊，就是某些方面不足，或者是消化吸收功能不好造成。尤其是老年人本身，如果消化系统和心血管系统有病症的，病血表现呢不明显，会掩盖这个病血的症状，出现乏力啊、耳鸣啊、心慌啊、气喘呀、头晕啊这些的症状。那么咱们呢就会啊，就是以为啊，就是考虑心脏方面问题，实际上呢它是一个贫血导致的心肌缺血缺氧，容易诱发呢这个心慌的这个症状。所以中老年人如果出现乏力、耳鸣、心慌、心跳快的话，应该啊查一下血常规，排除掉这个贫血的状况。那么当然呢，咱们在膳食结构中间要补充啊，这一些这个铁元素啊，维生素 B12 啊，还有呢叶酸呢，就是维生素 B11 啊，同时呢还要注意啊，这个是不是啊，咱们通过排除了消化系统的疾病以后，哎，这个咱们能够确诊它呢是不是贫血，反正它不是啊心脏引起。第四种情况是出现代谢的异常。哎，有人呢因为啊代谢啊这个疾病，正常的甲状腺素的水平是维持心脏啊正常活动的一个重要的条件。任何甲状腺激素水平的变化都会引起心脏的一个反应的。甲状腺功能亢进的时候，过高的甲状腺激素使得心肌细胞内酶的活性增强，使得心跳加快，诱发心慌的症状。那加减的时候呢，加减的时候会使得心肌细胞内酶的活性降低，心跳变慢，而且出现缓慢性的心律失常，这同样是表现为心慌的这些心脏病的症状。所以说如果是出现了代谢方面的疾病，代谢异常，比如像甲状腺的功能亢进或者是甲状腺功能减退，都容易出现心慌。甲亢的时候心血管系统的异常表现可以达到 85%。甲状腺激素是促进新陈代谢的一个重要的物质，无论增多还是减少，都会出现一系列的代谢的异常。所以甲亢会出现心动过速、早搏、皮肤潮热、出汗这些症状，甲减呢就会出现脸色苍白、记忆力减退、厌食、腹胀这些症状，严重的时候都会引发呀，甚至出现器质性的心脏病。所以说如果甲状腺功能啊控制好了以后，那么这些症状心慌的症状呢就可以呢减少，甚至呢不出现。 上半时段的讲座呢暂告一段落，接下来请朋友们继续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 怎么说，引起心慌的原因刚才谈的有很多，比如像心慌呀可以合并反酸，那咱们一定要查查消化系统，看看胃镜是不是因为胃食管反流造成。如果安静的时候出现心慌呢，咱们更要注意，因为这个是什么，咱们体内的交感神经系统张力过高引起的一个症状，就说也可以出现了心慌。当然咱们还有呢这个整个的出现其他方面的疾病，出现心慌往往以为心脏病，掩盖了这个贫血的这个症状。贫血对于中老年人来说是非常容易出现的。当然除了这些以外还有代谢异常。代谢异常呢就是说甲状腺。甲状腺是控制我们整个的是体内的新陈代谢的，你是甲亢甲减都会容易出现呢这个心慌的这个症状。灵芝实际上含有60多种的有效的这个成分，灵芝对于我们体内啊是全身调理局部改善，不管你是哪个主器官呢，咱们通过这个灵芝的调节以后啊，就改善你这个组织器官的，由于年龄大呀或者其他各种原因啊，精神压力啊，工作紧张啊，情绪不佳呀，造成了咱们自己的内环境的这个不平衡，才造成了我们出现了这些心慌的这些症状。当然咱们医院里确诊以后不是心脏病，那咱们就得调节其他方面的这个因素。灵芝的60多种有效成分啊，在体内都是其整体调理局部改善。灵芝可以扩张冠状动脉，增加冠脉的血流量，改善心肌的微循环，增加心肌氧和能量的供给，对心肌缺血缺氧啊有一个改善的作用。所以这样的话呢，咱们通过灵芝的有效成分，降低了血液中间的这个胆固醇啊、脂蛋白啊、甘油三酯啊，这个改善我们动脉粥样硬化的状况啊，那么这个时候促使我们体内呢大循环小循环微循环通畅，血压血脂血糖血粘度动脉硬化状况又可以处在一个比较稳定的这个状况。那么所以在这个时候，那你心脏表现出来的心慌就可以啊得到一个改善。另外呢，咱们因为我们调节了免疫系统，对于我们神经系统内分泌系统啊都是起一个协调的作用，那么这个时候内分泌系统跟神经系统功能处在正常的情况下，也可以减少我们出现心慌的状况。 今天的平衡养生专题节目就播送到这里， 您即将收听的是档案， 驻扎在沈阳的日本关东军， 黄埔军校是国共合作的产物，中国共产党对军校的建设， 中央统 一1949年4月底，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第20兵团打出了漂亮的太原战役。 大千世界，人生百态，拨开历史的迷雾，走进尘封的往事。欢迎收听《档案》。 一件衬衫竟然决定了重大决策。杭州8月，中国共产党的特别会议上，什么议题引发激烈争论？ 看到密令，此前一直坚持反对国共党内合作的陈独秀，一下子沉默了。 现实争论，形势疑虑，前路决策。中国共产党第3次全国代表大会做出怎样抉择？ 我们不应该害怕被资产阶级腐化，更不应该害怕加入到国民党中去。 革命之路坎坷重重，危急时刻国共第一次合作到底如何形成？ 救国救民的思想在他们的血液中沸腾。 档案倾情推出， 纯白瓷质高领长袖，这是20世纪初叶的欧洲 款式最为普通的一件男士衬衫。然而就是在这样一件普通的男士衬衫中，却夹带着一封密信。而这封密信在1922年8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特别会议上，却引发了一场轩然大动。此时中国共产党成立刚满一年，当年7月举行的党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明确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大会通过的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议决案也表明，中国共产党准备同中国国民党等革命团体实行合作，建立统一战线。而关于合作的形式，中国共产党最初的主张是国共两党实行党外合作，并强调这种合作只是联合与援助，绝不是投降、附属与合并。然而就在这个决议做出不到两个月，共产国际的新指示就到了，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的联合要实行党内合作，也就是说共产党员要以个人的身份加入国民党，在国民党内实行合作。夏末的杭州西湖风景宜人，然而1922年8月30日在这里举行了一场中共特别会议，却气氛紧张。当共产国际的代表马林将这一指示公布之后，中国共产党派出的6名代表脸都沉了下来，所有人的目光都汇集到了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陈独秀的身上。陈独秀表情严肃，站起身来，他个子不高，语气却异常坚定，他用犀利的言辞拒绝了中国共产党加入国民党的提议。紧接着在场的张国焘、蔡和森等中共代表也都纷纷发言反对马林。6-1，马林开始显得焦躁不安。 马林原名亨德利克斯·斯内夫利特，荷兰共产党人。1921年初，马林受共产国际委托来到中国，帮助建立中国共产党。1921年7月，马林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然而1922年7月，中共二大召开时却并没有见到马林的身影。马林去哪儿了呢？ 原来此时马林正在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工作，并接受共产国际的委托，向中共传达国共两党实行党内合作的指示。而这个指示仅仅是小范围的传达，就引起了中共中央的强烈反对。怎么办好呢？八月的杭州有些闷热，马林解开了高领衬衣的纽扣。就在大家都以为他不过是想要透透气的时候，马林亮出了打印在衬衫内里盖着共产国际印章的密令。争吵声戛然而止，气氛再一次凝结。这件衬衫上究竟写了些什么呢？让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份共产国际的密令。当年的衬衫已经找不到了，只留下了这张小布条。这份密令用英文打印出来后藏在了马林的衬衫内里，而关于它是究竟直接被打印在衬衫内，还是先打在一块布条上而后再缝进衬衫里的，至今都说法不一。但总之这份密令在当时的重要性足以见得。一起来看一下它的内容。中共中央委员会在接到通知后，必须立即把地址迁到广州，所有工作必须在菲利普同志的紧密联系下进行。共产国际远东局维京斯基，1922年7月，莫斯科。维京斯基是共产国际远东局负责人，而密令当中提到的这位菲利普斯同志正是马林。密令中虽然没有说明两党的合作方式，但却指示了中共的工作必须是在马林的紧密联系下进行。而正是马林力主国共联合必须采取党内合作的形式，中共中央该如何抉择呢？ 事实上，早在1921年12月，马林第一次来中国的时候，就曾拜会过孙中山，提出了国共两党合作的事宜。显而易见，国共两党无论采取何种形式进行合作，都必须要得到孙中山的首肯。 而对此，孙中山的态度很明确，也很坚决。共产党与国民党合作，必须是党内合作。中国共产党人要加入国民党。孙中山希望借助年轻共产党人的加入，一方面可振兴国民党，另一方面也有利于取得共产国际的支持，同时对共产党也可形成约束。面对强大的军阀和列强，唯有国共两党联合奋斗，中国革命才有希望和前途。而孙中山只接受党内合作的方式，这又是一个必须考虑的现实情况。 于是1922年3月，马林找到了陈独秀，想听一听他对国共实行党内合作的想法。陈独秀的个性在中共党内是众所皆知的，这位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新文化运动的领导人，虽已年过不惑，但却仍然是个性情中人，他常常以党组织里的老前辈自居，对年轻同志则要求甚严。关于国共党内合作一事，陈独秀的立场更是明确，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没那么简单。为此，马林还给陈独秀起了一个绰号，火山。紧接着，陈独秀又立刻致信共产国际远东局负责人维京斯基，开列出了六条绝对不赞成加入国民党的意见。可就是这同样一件事，在西湖会议上，面对共产国际的密令和孙中山只同意党内合作的现实，陈独秀这座火山却没有再爆发。那么他究竟做出了什么样的决定呢？ 陈独秀说过这么一句话，说的如果国共合作这个方针是共产国际的既定方针，那我只能服从，但是我要提出我的最基本的条件。最基本的条件是什么呢？他说国民党一定要取消就打手模，宣誓服从孙中山，就这么这些特别封建的这些规定，而且国民党一定要进行改组，只有这样共产党员才能加入国民党，实现国共合作。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中共党史学会副秘书长研究员李颖女士的采访录音。打手模，也就是摁手印，以及宣誓服从孙中山个人等仪式，都是孙中山在二次革命之后定下的入党程序。这些带有江湖气甚至带有些封建色彩的仪式，的确与共产党人的信仰相违背。那么这些所谓的仪式究竟是怎么产生的呢？1921年辛亥革命胜利后的第十个年头，孙中山在广州就任非常大总统。总统府的陈设非常的简单，但此时这位非常大总统的心情却是十分的复杂。这十年来他所经历的并不是一场如愿以偿的民主变革，而是一条十分坎坷的风雨之路。辛亥革命之后，袁世凯篡国，孙中山挥戈讨伐却屡遭失败。他所领导的国民党尽管资格很老，但是成分复杂，派系林立，组织松散。乱世之中，孙中山试图对国民党实行改组。1914年，他先是在日本成立中华革命党，为了严明纪律，他采取了封建会党的某些方式，例如在入党仪式中加入打手模、宣誓效忠领袖等等。但很快这套办法就引起了许多的疑虑和抵制，一些重要的国民党人士因此而拒绝加入中华革命党。显而易见，这样一个党如果不进行彻底的改造，是不可能承担起革命重任的。而就在此时，共产国际向中共发出了国共两党实行党内合作的指示。中共领导人一方陈独秀也开始思考同样的问题。 要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现状，打倒军阀，打倒列强，争取民主革命的胜利。革命力量的大联合是必须实现的，而首先就是促成国共两党的合作。 在国共实行党内合作的条件下，中国共产党要发挥作用，就必须对国民党进行改造。于是陈独秀提出了有条件加入国民党的原则。这次会议最后决定，中共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同时保存共产党。西湖会议后，陈独秀、李大钊立即到上海拜访了孙中山，而此时也正是这位伟人一生中最沮丧的时候。1922年6月16日凌晨，几声炮响震动了广州，深受孙中山倚重的粤系军阀陈炯明背叛了革命。当时孙中山在广东建立了中华民国政府，准备实行北伐，以打倒军阀统一全国，但未料陈炯明为保存实力巩固地盘，竟然反对北伐，发动兵变，炮轰总统府。陈炯明的部队曾被孙中山视为第一支党军，这一叛变让孙中山一时几乎失去了所有。危情之下，孙中山与宋庆龄夫妇踏上永丰舰，开始了长达55天的海上避难，而后则暂时退避至上海。 痛定思痛，孙中山开始认真思考联俄联共的事宜。1922年9月，当陈独秀、李大钊前来拜访并提出国民党改组的建议时，孙中山紧紧地握住了陈独秀的手，欣然同意。 反帝反封建重任在肩，国共合作势在必行，中共三大上陈独秀为何发火？ 现在我想对有些中央委员提出批评。 一段激烈的争辩和纠错之下，中共三大对于国共合作一事又做出了怎样的决策？档案正在揭秘。 四个月后，1923年1月，孙中山与苏俄派华特命全权大使岳飞在上海发表了联合声明，中国国民党与苏俄正式建立了合作关系。此时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和张国焘等中国共产党党员也都以个人身份加入了国民党。而也就在这个月，表示服从孙中山的滇军、桂军也攻入广州城，赶走了陈炯明，这使得孙中山大元帅的职权得以恢复，并重返广州。国民党在南方的革命出现了转机，而革命出现转机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从1922年初至1923年初，中国工人运动掀起的第一次高潮。1922年1月至3月，香港海员大罢工爆发，在全国上下引发了一系列的罢工浪潮。在这一年间，中国爆发的罢工斗争达100多次，参加罢工的工人达30万以上，其中大多数罢工是中国共产党组织的，或是由中共领导的工会直接组织发动的。 1922年5月，中国共产党以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名义在广州召开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形成了对全国工人运动的领导。1922年下半年，罢工运动在全国各地普遍兴起，其中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和开滦煤矿工人大罢工影响最大。 随着工人运动的高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也日益扩大。然而就在全国革命形势日趋高涨之时，中国北方中共组织的一场工人运动却遭到了血腥的镇压。 1923年2月1日，京汉铁路总工会在郑州召开成立大会，中国共产党对这次大会十分重视，派出陈潭秋、罗章龙、林玉南等同志出席，但这一切威胁到了直系军阀吴佩孚的既得利益，他随即派出军警破坏阻拦。为表示抗议，2月4日，京汉铁路全线20000多工人举行大罢工。2月7日，吴佩孚血腥镇压了此次罢工，工人中52人壮烈牺牲，300余人受伤，史称二七惨案。 实际上，早在1919年接替冯国璋的直系交易之前，吴佩孚就在五四运动中借着对外表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爱国旗号发展起人气来。上台之后，为笼络人心，吴佩孚更是一直以保护劳工的姿态出现在外，也因此而博得了一部分工人甚至共产国际方面的信任。口号谁都会喊，但是在利益面前，吴佩孚还是彻底暴露了他封建军阀的本质，而这也给幼小的中国共产党一个惨烈的教训，那就是无论怎样打着进步的幌子，封建军阀的本质是不会改变的，而在他们的身后又有着帝国主义列强的操纵，没有广泛的同盟者，就不可能战胜强大的敌人。中国共产党必须尽快建立民族民主革命的统一战线。中共北方的工作暂缓下来，广州是孙中山开展革命运动的根据地，而马林带来的共产国际密令中也提到了要求中共中央迁址广州。陈独秀决定立刻执行共产国际的密令，去广州。广州初夏，1923年6月12日去孤院后街31号，在这栋极不起眼的小洋楼里，来自全国各地的30多名共产党员，代表全国420名中共党员汇聚于此。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秘密的召开了，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也参加了大会。此次代表大会的中心议题正是根据共产国际的决议讨论中国共产党加入国民党的问题，而正如西湖会议的情况一样，这个问题及其相关问题再次成为了引发激烈争论的焦点。例如关于共产党员是否全体加入国民党，特别是产业工人是否加入国民党的问题，张国焘和蔡和森代表就表示强烈反对。此时他们本人虽然已经加入了国民党，但仍然坚持产业工人是中国无产阶级的中流砥柱，绝对不能被资产阶级腐化。更有代表激烈地表示，如果共产党员都加入了国民党，那还要中国共产党干什么呢？话虽直白，却在当时的确代表了一部分同志的疑虑。事实上，共产党人后来并未全体加入国民党，而是选择了一部分适合在国民党内开展工作的同志加入。然而，国共合作的大方向是必须确定的。会上，有一个年轻人的发言让陈独秀印象深刻。他说，所有的反帝运动都是由饥寒交迫者而非资产阶级发动，因此我们不应该害怕被资产阶级腐化，更不应该害怕加入到国民党中去。这个年轻人正是当时还不到30岁的毛泽东。在中共三大上，毛泽东被选入中央局委员， 并被任命为秘书。 三大代表瞿秋白曾在自己的笔记中记录下了有关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选举的结果。毛泽东的票数是34票，而当时陈独秀、李大钊的票数则分别为40票和37票。这是毛泽东第一次进入党的领导核心层。而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细节，则是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的名单上，张国焘的名字并不在其中。这位中国共产党早期的老党员究竟是因何而落选的呢？不为别的，正是因为他极力反对国共党内合作。张国焘的反对远比陈独秀及其他支持合作的代表想象的坚决。这个年仅26岁的年轻人曾在共产国际召开的远东大会上担任过中国代表团团长，而他也是当时中共领导人中唯一获得过列宁接见的人。1920年共产国际二大时，列宁那一段关于无产阶级即使处在萌芽状态 也要坚决保持独立的讲话，深深地影响着张国焘。而在中共的三大上，张国焘却讲出了宁可保持左，左的错误比右的错误容易纠正这样一番话。陈独秀极为愤怒，作为中国共产党早期的老党员，张国焘却始终无法弄清当前革命面临的主要矛盾，于是在中共三大的会议期间出现了这样的一幕。唇枪舌剑的激辩之后，是陈独秀的中共三大主报告时间。一开篇他就提出了京汉铁路大罢工的失败，指出这是中央委员会的缺乏知识导致了罢工的失败。随后他又说，现在我想对有些中央委员提出批评意见。这本来是很寻常的事情，可接下来陈独秀的话却让在场的所有人都瞠目结舌。他清了清嗓子继续说道，陈独秀由于他对时局的看法不清楚，又很容易激动，犯了很多的错误。作为中共党组织的主要负责人，在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上公开承认自己的错误乃至性格上的缺陷，当真是需要有很大的勇气和民主意识。而陈独秀也很清楚，只有以身作则，以己度人，才能够警醒某些同志对时局认识不够的问题。那么陈独秀的报告能否改变部分同志的反对态度？在如此激烈的争辩和纠错之下，中共三大对于国共合作一事又做出了什么样的结论呢？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档案栏目，欢迎您下次节目继续收听。 见多识广是先生，知无不言是朋友。您即将收听的是知识开讲。 一首歌见证一段青春，一段情感，一段岁月，一段故事。北京故事广播与您共同品味时光流转。 水潺潺，破晓。